攻读德训篇第二章。我儿，你前去服侍上主时，应固守正义与敬畏，并应预备你的心承受试探，使你的心居正不偏，坚忍不拔，应侧耳听取明智的言语，在灾难中不要慌张，应静心等待天主的照顾，与天主保持联系，总不要离开他，好使你至死充满幸福。凡降到你身上的，你都要接受，在痛苦中你要忍受，在各种困苦中你要多多忍耐，因为金银应在火里锻炼，天主所喜悦的人也应在谦卑的火炉中锻炼。你只管信赖天主，他必扶持你，你应修直你的道路，要仰望他，要保持敬畏他的心，至死不弃。你们敬畏上主的，要等待他的仁慈，不要离开他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敬畏上主的，要信赖他，你们的赏报就不会落空。你们敬畏上主的，要希望幸福及永远的喜乐和救恩。你们敬畏上主的，要爱慕他，你们的心灵就会蒙光照。请你们追念前代，看看有谁依赖了上主而受了耻辱，有谁保持了对他的敬畏而被遗弃，有谁呼求了他而被他轻视。因为上主赋予慈惠宽仁，在患难中赦免罪过并施救恩，他是一切真心寻求他的护卫者。祸哉，怯懦的心，邪恶的口，虚弱的手，及徘徊于两条路的罪人。祸哉，心无志气的人，他既对天主没有信赖，绝得不到他的保护。祸哉，你们失去坚忍，离弃正道，喜欢走邪路的人。因为当上主视察你们时，你们将做什么？凡敬畏上主的，绝不背弃他的言语，爱慕他的必遵循他的道路。凡敬畏上主的，必寻求他的欢心，爱慕他的必饱尝他法律的奥义。凡敬畏上主的，必常预备自己的心，在他面前谦卑自下。凡敬畏上主的，必遵守他的诫命，直到他来看顾，常怀着忍耐。他们说，假使我们不悔改，我们就必落在上主的手里，而不是落在人的手里。因为他是多么伟大，他的仁慈就多么伟大。